还有大桥横看南北。 对对对， 是。 而且这个要特别说一下，这是横店的第一个景区 哦， 最早建的一个景区。 嗯、 当年的时候，其实横店最早不是做影视城的，它是做一个像什么磁性材料，做这种东西的。 磁性材料。 对，然后他先做这个发的家， 哦、 然后他有钱了以后，据说是1996年吧，大概是谢晋导演当时要拍《鸦片战争》， 哦、 然后他在全国去找就是合适的外景地都找不到。 嗯。 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真的特别有头脑，他就说你来，我给你建一个。他就特地给谢晋导演建了一个这个香港街广州街这个景区，让谢晋导演在这儿拍这个戏。 你看，这不是最早的私人定制吗？你想建什么街？我，对啊，我给你建出来，把你想象的都给你还原。 对。 谢谢谢谢， 嗯，然后也是从这个开始，他是慢慢的才建了后面的那些景区。 OK， 哦，第一个威啊，第一个广州香港威， 对，然后也是最老的。然后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20多年前的老景区，但你在现在也感觉不到它很破很旧。 啊， 对，其实它完全还原的当时的风格嘛，所以说也没有说你会感觉到很破旧这样子的感觉，就你进去了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年代。 嗯， 你可以在那边，它到了每天晚上的时候过了6点多、然后你可以免费去换服装。 哦，免费换， 免费换，就是他门口有一家专门的那个穿越变装店。 好、 哦、 对，然后他会有比如像军警的服装啊， 中山服， 对，中山服啊，然后还有那个 旗袍， 学生服，然后旗袍，就是那种蓝上衣，然后 抽脱去了，给我来件旗袍。 你说谁吗？ 最大块的、啊、 对，就是像当时那种学生的那种蓝上衣，然后黑裙子的那种女生的那个衣服都可以去换。就是当一个景区大家都穿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在景区里边逛的时候，你 这就是个年代了呀， 真的穿越了， 这就是年代 了，回到那个时候了。 如果这时候再有两辆老爷车穿行而过， 会有啊，会有， 有吗？ 景区里会有。 然后我拉着到了在老爷车上下车之后，扫二维码来。穿越嘛，对不 对？ 不停的穿越， 是又穿回来。哎呀，怎么还扫二维码呢？ 是有你刚才说那个，应该是老香港的那个感觉， 对，老香港感觉， 香港的感觉。 而且我觉得，它其实有很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因为它那边群演多，大家也知道，群演反正便宜嘛， 是的，是的。 对，他可能就雇一个群演，然后穿上当年的衣服，比方就推辆自行车 溜达呗，在里头， 对，在里边溜达，就是。帮你 路人甲路人乙嘛，对， 路人甲路人乙，帮你营造那种感觉， 是 对，群演也不容易， 好， 对对对。说到这个四个景区，大家得去啊，四个五 A 啊都收费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，风景风情各不一样啊。说到那个群演，会一下想到吃饭的盒饭啊，在横店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除了有盒饭，你们去玩的话，游客的话吃可以解决吗？ 在景区里和景区外都有吃东西的地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挺高。 是吗？景区里贵吗？ 景区里我觉得和北京普通的菜价是一样的，可能是 外边， 对，可能你在横店当地它肯定会比景区外的地方要贵，但是以北京的消费水平来说就觉得还好， 还行， 懂了， 各种菜都能吃得着，是吧？ 对，各 水煮鱼啊，火锅啥的， 对，全都能吃得着，味道 也 还不错。 演员也得请，聊聊天嘛， 对 不对？对 啊，演员啊，导演啊，是不 是？ 你这一天拍完了之后得 勾勒一下情绪， 勾勒一下情绪，明天这场戏需要你怎么演哈？来，先整点整点二锅头，没有这个你上不了头，这情绪出不来啊。 住宿呢？住宿的环境怎么样？里边外面都可以 住。 住宿 的环境里边外边都可以住。里边的话，它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温泉景区可以住。 还可以泡温泉。 对，它有一个温泉景区可以泡温泉。 还有温泉景区。 得去没去？ 这是仙侠剧的那个拍摄场地吗？ 温泉对。 然后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景区是现在在那个香港街广州街，它会弄了很多房子做民宿。 哦， 对，那个民宿特别有感觉。 嗯， 它就完全就是采用了很多那个经典影视剧的那个 IP， 然后去做那个民宿。 比如举个例子呢，有什么经典的 IP？ 老九门，然后《倾城之恋》，就是完全照剧里的风格去还原的那个民宿。 天哪，原来是这样的！我觉得他们好有头脑啊， 真的很有头脑。 对， 而且我在那边住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晚上在广州街、香港街，然后穿着那个民国学生服溜达完了，然后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也不用走出景区，对，然后睡一觉，第二天早晨就是在那个玫瑰 啊叫醒， 我爱你， 我天哪， 这个叫醒，哇塞，真的感觉穿越了， 小蝶。